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句俗话啊，叫求人不如求己，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可是身处在社会大家庭当中，谁都难免遇到有求于人的时候。生活也不像那挠痒痒，一把老头乐或者那不求人，你自个儿什么事都能解决了。再者说了，你就算买个痒痒挠，你还得找半天的不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爱家小区的小何他们家呀，也时常遇到有事相求的问题。那是他们求别人，还是人家登门拜访呢？咱们还得听听。 老公，你看，自从你上次帮小叔他们家的孩子介绍了工作，他们就没再给你打过电话。 是没打哈。 可不嘛，有事求你帮忙的时候吧，来的比谁都勤，帮完忙了就不来往了，这算什么事儿啊？ 哎，你别说了，哎，提起这个小文啊，我就来气儿。 你来什么气啊？不来往就不来往呗，都是亲戚，人家有事儿啊，咱不帮不合适。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他也不能给我脸上抹黑呀。 啊，什么意思？小文怎么还给你抹黑了？ 这你不知道，这小文啊，从小就是出了名的懒，干什么什么不行，吃什么呀什么没够。 让你说事儿呢，你怎么褒贬起小文来了？ 气的呗。 怎么了？还把你气成这样？ 我跟你说啊，这小文啊，之前面试了几家，然后他的英文水平啊都不合格。这不昨天我那朋友又领他去面试去了，没想到啊又有英文测试，结果啊他给我丢大人了。 切，到底怎么回事？英文水平不好的人多了，别说小文了，你也不怎么样啊。 嘿，咱不好，可是咱态度端正啊。人家那面试的啊用英文问他问题，你猜他回答什么了？ 啊，怎么着？ 他跟人家嬉皮笑脸的说了一句，不好意思，我是本地人，听不懂方言。 啊，哎呦，以后这事儿咱还是少管吧，帮这样不上进的亲戚还不如帮真正需要帮的人呢。 可不是吗？你看那赵本山、范伟和张玉平演的那个小品《牛大叔提干》，赵本山拿着乡长的批条求人家给学校安玻璃都不管用，你听最后把那个牛大叔气成什么样了都。 皇上，你们别瞪我，你们先吃着喝着啊。怎么整的？你说这玩意儿。 哎，胡秘书， 干啥？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怎么的？ 那桌客人都等着你呢。 那桌也等着我呢，可这桌谁陪啊？ 这桌不是马经理的吗？ 马经理不是住院了吗？马经理 又住院了。 你吵吵啥玩意儿？ 哎，那不是马经理吗？马经理 啊，马经理在哪儿呢？ 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你也看我像马经理？ 像，真像哈。 不光你自己看我像，刚才我一进你们公司大门口，好几个人把我围上了，有的递烟，有的点头，有的哈腰，还有一个女的长得挺漂亮，个儿挺高，说啥要给我当秘书兼保镖，说说话眼睛还冲我飘，把我心飘得乱七八糟的。姑娘， 会喝酒不？ 不会。 少整点呢？ 少整点更晚了，上回喝三瓶咋地不咋地。 我咋就不会呢？ 现在这会喝酒的都能喝醉，我喝酒干喝不醉，喝多少都白费，不会。 哎呀，我这大叔，那有这宝贝肚子你咋不露呢？ 你这扯，大冷天我露他干啥玩意儿？ 大叔 啊， 那什么，我是公司的胡秘书。 哎呀呀，胡秘书 啊，对， 我找到你了 啊。 我自我介绍一下 啊，好， 我是牛庄的 啊， 我叫牛二胖。 哦， 前一段啊，我代表我们全村这个家长去找过乡长。 是啊， 我们村那个学校吧，现在没窗户呢。 是啊， 哎，玻璃啥都没有，眼看要停课了。乡长对这事比较重视，给我写个条，说是啊，你到那什么公司找马经理。 哦， 我来三次了。 早一回他吃饭呢，早一回吃饭呢 啊！ 我就纳闷，我还寻你们这改饭馆了咋的？ 来来来来来， 嗯， 先吃饭。 啊，真改了？ 不是，大叔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们打算请您老替我们马经理陪陪客人。 请我替马经理陪客？ 对， 马经理咋不亲自吃饭呢？ 马经理不是住院了吗？ 啥病啊？ 经理除了工作太累，来了客人又不能不陪。他是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了胃下垂。 哎呀妈，你干什么呀？把胃喝下衬了？ 你就别管下衬不下衬了。这样啊，只要你能装一把经理，把这事儿维持下来，也算是成全我了。 我成全你，你能不能成全我？ 你不就是玻璃那个事儿吗？ 全村老少爷们都搁家等听信呢。 吃完饭就办， 那就定了， 行不行？ 只要你给我办玻璃，哎，什么装经理呀，装孙子我都干。 那个大叔啊， 嗯， 那个时间不多了， 嗯， 这样啊， 嗯， 从现在开始，你就不是老牛头了。 我谁了？ 你就是马经理了。 我现在就马经理了。 对呀， 这么快吗？ 是啊， 行吗？ 行， 能像吗？ 你有这个酒量，又和咱经理连线，那就非你莫属了。 那我就有数了， 是不是？ 不能整出事了吧？ 整啥事啊？ 现在可正打假呢。啊。 跟你两码事儿， 两码事儿。 对， 那我就有数。 哎， 庄经理，现在这经理也多，连母后院那老羊头养两只种羊，现在见面都管他叫羊种。行吗？ 别想说。 这手们得拿点啥呀？ 嗯，你把这个试试。 行， 你看看，这不有点意思了吗？ 我明白了 啊！ 刚才走路的时候，我就这么拿包，他就有人打招呼。 是啊， 就这么就没人理我。 是吗？ 这学问都在这包上呢。这就是个经理，这就是个收电费的。 是啊。 我现在就是经理了。 对， 全公司的人都听我指挥呗。 没错， 你也听我的。 那当然了。 那你过来， 哎， 给我倒杯水去。 啊。 不好使啊？ 好使。 那回来吧， 啊， 我就试试好使就行了。 绝对好使。 那什么，你现在别跟我在这儿了。 哎， 你赶紧装两箱玻璃，吃完饭我就带走啊。 你怎么忘不了你这点事儿呢？ 你这扯这不还不好使吗？ 我不是说了吗？吃完饭就办吗？ 啊，对，那我着急了， 是不是？ 吃饭吧，我坐哪儿？ 你当然坐到主人的位置，马经理的位置。来， 一会儿是不是得高人讲话呀？ 啊，对呀，啊， 谁讲？ 那你是经理，当然你讲啊。 讲啥呀？ 那说说客套话，你还不会吗？ 哦，那我会，客气客气。 你说说我听听。 吃好喝好啊。 完了 啊。 再整两句。 整两句。 来两句。 大家喝好吃好啊。吃好喝好啊。 你老折腾这两句干啥玩意儿？你说你。 那我说啥呀？ 我给你写两句吧。 对， 哎， 马经理讲话我看着过，人家拿那稿那相当有派呀， 嗯， 往那一站那就是哇啦这个啥哇啦都这玩意 儿。你说照这个念吧。 啊，有这玩意儿就行了呗。 嗯，别整用不着的了，赶紧念吧。 这个啊，我说啊。那个 念呢， 不认字儿。 你不认字儿，我给你写什么稿啊？你说呀， 写这玩意儿干啥？干脆就发挥我的强项。 你啥强项？你说。 喝酒呗。 怎么个喝法？ 我是先用盅，后用杯，用完小碗对瓶吹，这一套下来，桌上基本就没人了。 那人呢？ 都搁桌底下呢。 你给人整桌子底下干啥玩意儿？ 不得给人喝好吗？ 你喝好不等于喝倒。你说， 哎，胡秘书，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啊， 那桌客人都生气了。 哎，对，我赶紧那个田啊，那个这桌客人就交给牛大叔陪了啊。 不，你咋还牛大叔呢？我不马经理吗？ 对对，马 你注意，一会儿人客人都来了，我正搁这敬酒呢，你牛大叔全漏了。 是， 出事儿了。 马经理，你请坐。 错了，马经理坐这儿。 别老嬉皮笑脸，你配合好着吗？ 你别说人家，你也不咋地。别笑了。 马经理， 嗯， 菜上齐了。 哎呀妈，太丰盛了！这家伙这龟都上来了，这啥玩意儿摆的？ 这是甲鱼蛋。 是啊， 嗯， 我的妈，这玩意儿能杀出蛋可不容易啊，这啥意思 啊？它太滑不好夹，又嫌穿起来吃着方便。 对， 谁研究的这是？ 吴秘书。 这家真是人才的。哎，这扯淡扯淡是不是搁这来的？ 时间到了， 是吗？ 客人马上来了， 时间到了， 赶紧准备准备。 我有点害怕呢。 别害怕，赶紧站起来，你别 站起来，站起来不就服务员了吗？ 服务员啥呀？关键时候到了啊！ 你要说您亲们离我近点 啊！行， 心直跳啊！ 把裤子提起来，提起来！ 秘书， 哎，来了， 妈呀， 我不干了，站住！ 不行啊，出事了， 打住我点啊！ 不行，我不行， 哪儿不行啊你？快去！大叔，我求求你了啊！ 完了，整漏了，妈都整成东方时空，咱就完了。 吴秘书，哎，前边来电话了，说中午那边客人不来了。 不来了？ 啊！ 哎呀，我的妈！ 哎， 我说 啊， 大叔， 哎， 你先回家吃饭去吧。 哎，我不得提行李吗？ 啊，客人不来了就不用你提了。 不来了 啊？ 来电话了，说不来了。 省镇大夫的菜说不来就不来了。 那没事，留着呗。万一晚上客人再来呢？ 那我再等一会儿。 那晚上要再不来呢？ 啊，那可能明天来。 明天菜不都坏了吗？ 坏了就倒点重做呗。 倒了重做？ 啊，这不常事吗？ 常事儿。 大叔，你咋的了？啊，要不然你先挑点花生米、火腿肠啥的垫吧点儿。啊，老刘啊，按理说呢，你那个玻璃的事儿啊，乡长已经批条了，咱们公司应该照办。可是现在公司里的经费呀，实在是太紧张，太困难。 对，太紧张了，太困难了，太困难了。姑娘，给我找点塑料布行吗？ 对，赶紧找点塑料布，包点菜拿回去。 包什么菜呀？我要塑料布是给学校挡窗户，放个败家玩意儿。哎， 大叔，你看，白让你跑一趟是吧？ 别说那没用。 他说你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拿它干啥？我回去有个解释啊！ 啥？ 我在这玻璃没办成，搁这学会扯淡了。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常听快乐合家欢，让您轻松笑开颜。主持人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这小何他们家这亲戚啊，哎呀，太不给力了。小何也就不再管他们的事儿了，反正住得也远，一年到头也见不着几回面。可是邻居们就不一样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家伙儿求你帮个忙也不好推辞。最近几天呀，也不知怎么了，老有邻居请小何帮忙，这可把他累得够呛。 谢谢何大哥，多亏您了，要不我一个人真还弄不了。 没事没事没事，小意思，别客气啊。 左边左边，右边往上一点。对，好嘞。 王姐，都帮完了，那我可走了啊。 哎，小何，谢了啊。 何大哥在吗？ 哟，什么事儿啊？听说何大哥帮咱邻居抬家具，角度计算的可准了。我刚买回来一架钢琴，怎么也进不去，请何大哥帮我看看吧。 得，我都快成那测量仪了。哎，走吧。哎，往上点，往上点，使劲，使劲。哎呦！ 再让你到处逞能，帮人家抬这个弄那个，扭着了吧？ 人家那不是信任我吗？哎呦，求我帮忙。 得了吧，你还信任你呢？人家那是为了省搬运费和拆装费。 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现在的商家都提供这种服务，家具进不去的家呢，就可以先拆了，然后进去再给你装上，只不过免费的少。 啊，老婆， 咱买新家具吧。 你帮了那么多邻居了，您准备让谁来帮您抬呀？ 放心，我一件一件买，大家啊都能轮上。 听听，让佳佳这么一分析，小何这心里啊有点不是滋味了。可这街里街坊的，你说说不好有谁求谁的时候，谁让谁帮忙的时候，对不对？这要放到过去啊，别说邻居了，光这楼道环境就不给你行方便。不信呢，咱们听听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楼道曲》。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大家听了一定特别高兴。 什么好消息啊？ 唐杰忠结婚了。 我早结婚了。 不，您成家了。 我什么岁数了还不成家 呀？唐杰忠现在住房子了。 你这叫什么话呀？ 啊， 合着我过去净住笼子。 不是，您是住？ 我一直住的楼房。 您住楼房？ 哎， 像您这么胖的身子，那楼道那么窄，上得去吗？ 那怕什么呀？ 啊， 天天爬楼啊！ 天天爬楼。 哎， 我们家这楼房怎么上不去啊？ 怎么回事啊？ 前些日子 啊， 搬新家。 哦。 屋子挺大的，买了一架钢琴， 嗯， 怎么搬也搬不到家里边去。 搬钢琴呢？ 啊， 我有办法呀。 您有办法？ 嘿嘿， 怎么办？ 我呢， 啊， 给你找几个棒小伙子， 嗯， 搭着肩膀喊着号子，一会儿就给你抬上去了。 就这么大 了。哎，来吧， 抬钢琴 啊！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 哎嘿哟，怎么样？抬上来了吧？ 往前走。 哎。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 我说 啊 你闪着我，你 怎么 刚抬起来就放下？ 刚到楼梯口这走不进去了。 怎么走不进去了？ 这楼道里挤了是满满当当的东西。 都是什么东西啊？ 10年前的小推车，5年前的旧家具。您看这是啊，土箱筐子占一半，左边立着门办事儿，中间挂着老玉米串，吃的用的在一块儿，破酒瓶子一拉罐，这大蒜瓣上边亮鞋垫儿，嘿， 哇，稀里呼噜啊，竟是破烂。 你说是破烂，有人不愿意听？ 谁不愿意听？ 一推门出来位大娘。 哦， 这是谁要说大娘这东西是破烂？破家值万贯，谁要有跟大娘一模一样的东西，我把这蒜瓣和鞋垫包好了送他们家。 哎呦，谁要这个呀？ 你怎么站在我这堆东西这？你往后退，这我的宝贝。 哎呦，大娘，我这么远说话你听得见吗？ 你想到跟前来说 啊， 你别碰我的东西，慢慢抬脚，抬左脚，抬左脚，哎，闪开我那清朝的盆儿，再抬右脚，躲开我那唐朝的碗儿，再抬左脚，别碰我那57年的鞋，脑袋往这边歪，闪开我那62年的袜子， 哇。你这都是什么呀？ 你别碰，站好了。 哎， 往前蹦，慢慢往前蹦蹦，再往这边蹦蹦。哎呦，你留点神，别把易拉罐弄响了，那是防小偷的。那玩意儿一响，二小子往出扔砖头啊！ 哎呀，我的妈呀！这比前沿阵地还热闹呢。 你什么事儿啊？你别碰东西，抬着脚，抬着脚。 哎，大娘 啊， 您这东西 啊 太多了。 哦， 我们要搬钢琴呢。你想这钢琴 这么大岁数，你老蹦什么呀你啊？ 是我一个脚站得住吗？ 什么事儿？你说， 大娘 啊， 您这摆着这么多旧东西。 什么旧？你说这话，大娘不愿意听。 嗯， 当着大伙我问问你 啊， 秦始皇墓里那东西旧不旧？ 旧啊， 国宝。啊，马王堆女人肚子里那瓜子儿旧不旧啊？ 旧。 文物，慈禧太后那年的邮票旧不旧啊？ 旧。 值钱，我老伴88了旧不旧？ 旧。 原配， 嗨，哎，这都挨得上。 你说大娘这些东西旧，你知道这堆东西哪个是妃子的脸盆，哪个是王爷的奶嘴儿啊？ 哎呦，哪有这些东西啊？大娘，这样吧， 啊， 我呀把您这东西啊原物搬走，再给您放回原处，您看怎么样？ 那行 啊， 那拿支铅笔来。 铅笔干嘛？ 画张图纸啊。 哦，还得画图。 原样搬走，原样搬回，改了地方，大家伙走着不是别扭吗？ 哎呦，也不是谁别扭。 反正啊，就在这门口这儿，我们折腾了有3个钟头。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 光画图纸就40多分钟啊！ 好嘛， 这关咱们算过了。 那咱们继续上楼， 往二楼搬。 来， 同志们加把劲儿哟！ 哎嘿哟， 鼓 同志们快放下呀。哎，我说怎么又放下了？ 不行，二楼你也过不去了。 这二楼也跟一楼那么乱吗？ 没那么乱 啊， 那都是纸箱子，摆的倒是整整齐齐，一个摞一个。洗衣机的箱子，电冰箱的，哎呦，上面还落着蜂窝煤呢，一层一层直到屋顶，小风一吹晃晃悠悠，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这不带钢盔您说过得去吗？这块 哎呦，这可太危险了。这个 我一看这情况我就急了 啊， 楼上呢，咱们都烧煤气了，留蜂窝煤干什么呀？有人没人呢？ 刚刚这是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楼道曲》。那么他们两个人抬着钢琴能不能过了二楼呢？下半时段咱们再接着听。那天呢，我在马路边，我看见两个小学生，一个小胖孩，一个小瘦孩。那小胖孩跟那小瘦孩说：“你把那个游戏机借我玩玩吧，我就玩一天，好不好？好不好啊？”小瘦孩说了：“ 哎呀，不行啊，这个我也刚玩两天，我刚玩的，不行不行。”“ 哎呦，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我就玩一会儿，我玩一会儿就给你。”“ 得了得了，给你玩吧，给你玩吧。” 小胖子特高兴的把这游戏机拿到手了，刚拿到手回过头就说了：“ 呵呵，到时候我还你的话你也得求我。” 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您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一会儿来欣赏一首刀郎演唱的谢谢你，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有人生能够留下可以延续的记忆，我一定选择感激。如果在我临终之前还能发出声音，我一定会说一句谢谢你。如果生命之中可以用我双手让我们永远在一起。